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啊，一段感情就此结束，啊，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毫无不动。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愿意挣脱情的枷锁， 说实话，李宗盛创作的歌曲很多，不论是帮别人创作的还是自己演唱的，真的数不胜数。但是如果你静下心来去总结，希望你发现李宗盛并不算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音乐创作人，他总是那么的直白和浅显，但是却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使人更加幸福。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在他的笔下都显得格外的真实，真实的使人不得不去勇敢地面对自己先前想要逃避的种种。就连罗大佑也曾经说过，李宗盛的作品当中，男人真正的像个男人，而女人也真正的像个女人。说实话，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似乎在歌坛也只有李宗盛了。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当年他帮陈淑桦所创作的音乐作品《问》。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

像个孩子似的。 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分享着李宗盛的音乐作品，回头去看他这一辈子走过的路，你会发现少年时在电机专科学校求学时可能是他这一辈子最有挫折感的一段时光，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不好，对家人充满了愧疚，那段时间他完全不知道自己长大了之后要做些什么，音乐在此时成为生命中仅有的东西，于是他拿起吉他和朋友组成了一支乐队，叫做木吉他合唱团，就在台湾民歌运动时期为我们带来了散场电影这样既清新又伤感的作品。 当你沉默，我不再询问，当你的笑容变得陌生，你的哀愁我再也不见， 宗盛还在木吉他时期所演唱的音乐作品叫做散场电影。当时的李宗盛的音乐之路还未如后来般的清楚，在那个时候他上通告的同时还必须在瓦斯行帮父亲去换瓦斯，他常常光着脚穿着拖鞋换完瓦斯来不及洗脚就穿上袜子飞奔去演出或者是节目录制现场的路上，这些事情在后来他所创作的阿宗三件事里就有描述过。他唱，我是一个瓦斯行老板之子，在还没有证实我有独立赚钱的本事以前，我的父亲要我在家里帮着送瓦斯，我必须利用生意清淡的午后在新社区的电线杆上绑上电话的牌子，我必须扛着瓦斯穿过臭水四溢的夜市，这样的日子在我第一次上综艺100以后一年多才结束。 上帝给我的恩赐，我要让他平安长大。

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他其实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制作的东西，这张专辑只是让他实现了一些音乐上的理想，坚称还谈不上是推动歌手，不过对于他个人来说已经相当难忘了。来听郑怡的这首《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苦苦的这一杯酒，淡淡的没有滋味，你悄悄地听着样走，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到底是哪里做错，让你如此对待我，你悄悄地离开我，可知我心已被你带走。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收音前的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个细节，就是在台湾歌坛，不管他是谁都会管李宗盛叫大哥，唯独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张艾嘉。李宗盛回忆自己说，制作爱的代价时我感动得很想哭，在忙与忙和爱的代价这两张专辑相隔期间，我们都有着极大的变迁，专辑内的歌曲都是用一份真实的情感来写的，做忙与忙时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可是却什么都敢做。我现在偶尔还会把这些歌曲拿来听，会问自己当时我们在想什么，为什么会这么做。来听李宗盛所演唱的《忙与忙》。 曾有一次晚餐和一张床，在什么时间地点和那个对象，我已经遗忘，我已经遗忘，生活是味道香水烟云唇膏，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备忘，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不让别人失望，忙忙忙忙忙忙忙， 想，许多的事要被忘，许多的门比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 李宗盛始终认为在这个行业里运气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运气他得到了最初为潘越云写歌的机会，因而签约滚石唱片，也因为运气他得到了为张艾嘉制作和写歌的机会，留下了忙与忙和爱的代价这样历久弥新之作，也是因为运气他能和张艾嘉合演电影最想念的季节，使木讷善良的毕宝亮成为台湾电影史上一个抹不去的形象。然而我个人认为这些运气的背后其实还有李宗盛的坚持，以及后来他越来越清楚的方向。在今天节目最后，王平给各位送上的歌曲来自于李宗盛版的《爱的代价》，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 这是爱的代价。 时机成熟的情绪，也要你一定保有这份等待之外的努力和坚持。光阴的故事。